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45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感谢你过去这大约3个月的时间，你祝福我们上一起学习这堂课，一起更熟悉你对我们的心意，就是你对你设计我们，你创造我们成为男人女人，特别是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之中，男人女人该有什么样的，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尽什么样的本分。求你叫我们能够因为学习而得到喜乐。也今天是这本书的主文的最后一课，也求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就像你一直祝福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是本文的10章。那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讨论一下是不是要继续看它的附录，或者我们可以跳过附录看上次我给大家的那篇我翻译的那篇文章。 OK， 我们先看10章。上一章的主题是以男孩和女孩成长，这一章的主题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跟随基督，或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来做基督徒，或者以我们台湾人说以弟兄或姐妹的身份来走天路好了。他在第一段有讲到说，这本书所呈现的这个互补论，男女互补论的意象，是要在未来的岁月中，他是自己期许将来这本书仍然会有其说服力。那么他就必须要有一些特征，他必须是亲切的，要吸引人的，是温暖的，必须以圣经为根据。 OK， 也是容易被人察觉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特别艰深，你不需要受学术训练才懂这本书在说什么。他必须强硬或立场坚定，但又不是 triumphalist 盛气凌人。 OK， 这个我学会 triumphalist 可以用盛气凌人来翻译。他必须关乎，最终是关乎我们的信仰，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而非关于传统。 OK，因为我们讲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之中特别容易混淆，这到底是我们的传统还是我们的信仰，上帝启示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混淆，因为不可否认中间有一些 overlap， 有一些，毕竟台湾社会是处在，我个人认为是处在一种很奇怪的光景之中，一方面是非常的先进 progressive， 一方面又非常的保守。我说的互相 overlap， 会互相有交叉的地方，就是也许中国人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传统是有一些 overlap， 那我们有的时候会理所当然觉得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的信仰。他这边讲说，那我们是基督徒，这是我们首要也其实是唯一有意义的身份，所以我们讨论是我们的信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而非你的传统、我的传统或我们共有的传统。Okay. 他必须，这是我重新在翻译的，他必须敏锐于或者 sensitive attuned to。敏锐于文化的氛围。 OK， 他原来的那本书的翻译是调和，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不是我们要与文化调和，但是我们要 attune，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知文化的氛围，但是又绝不向文化的要求屈服。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我也许他表达的方式或者甚至表达内容，我个人不会完全同意，特别是他这边翻译成亲切吸引人的 winsome。 有的时候过分强调这一点，我会说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处境之中 所遇见的试探是过分要强调要温顺，要有亲和力，要赢得人心。有的时候我们会太过于倾向这个方面。敏锐文化的氛围 ，OK， 我们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我们非常的确切的认知，我们不是活在真空之中，我们是在活在某个文化处境之下。但是另外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就是你会在网上或者时常听到有人说，提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通常呈现的形式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叉叉叉，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流行文化，基督徒能不能听流行歌曲等等，然后就有一些邀请一些人来讨论，好像讨论的头头是道。 OK， 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落入这种好像我们对每一个议题都要应该有所表达，有所立场。但是我倒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基督的话，我们应该相信有圣灵会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工作。你不需要告诉他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或那个议题，不应该把我们的信徒，我们的会众都当成傻子，好像都需要有传道人或牧师出来告诉你要怎么想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听摇滚乐等等，我觉得那个还蛮无聊的。OK， anyway， 好，哇，声音。他说我们务必要小心，让我们有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信念是，他接下来有几个形容词，是深刻的，是深思熟虑的，是有根基的，根基于什么呢？根基于上帝话语，也就是符合圣经的。不会因我们可能被误解，甚至不公平的、不公正的对待而屈服。他是在讲什么？我想他是在讲，因为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教会一段时间，我们也有一定时间的学习，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理解，在我们这边所教导所任性的甚至不是主流，甚至是在基督教界中都会认为是很奇怪的。上礼拜李鹏传道来，我们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说关于男人和女人在教会该有什么角色这个议题。我们在这里所教导所学习的立场，在绝大部分的教会之中，台湾的教会之中，是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你在讲什么，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们是不是活在100年前，你们是不是活在18世纪、17世纪、16世纪。他在这边讲说而且当我们讨论到这议题的时候，尤其是现在部落格网络讨论充斥的时代，人们不见得会仔细的听、仔细的读你在说什么，哎，然后他会断章取义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怎么可以那样说。 anyway， 就是网络充斥时代，大家的大脑的运用会变得比较迟钝一点，也容易当你在讲这比较有争议性的议题，也许大家不会有时间或耐心真的了解你在讲什么，甚至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不应该觉得被误解或者被不公平的对待会是有所例外的事情，也不应该觉得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有所屈服。 OK， 他说中心并不意味着回归到某一个特定文化的黄金时代，好像我们要回归到什么90年代，回归到17世纪清教徒那个时代，也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当下的文化就是要刻意要树立敌人，举起一个旗子，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反主流，或者，但是的确意味着为着良善、真实、柔美的缘故，我们无法避免反对时，会应该是绝不退缩，要勇敢面对。OK， 好。所以这下面这一段是我自己的，它不是斜体字，就是不是课本之中的，大概在重复在讲我刚刚讲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容易落入一种我们要发挥影响力的迷思，我们要寻求认同，寻求理解，我们要与文化对话或者对应 engagement。我觉得这都透露某一种恐惧，生怕自己被打入非主流，生怕自己落入 irrelevance 无关系。OK， 但是我们在上一堂课程也有讨论过，有些人会说基督，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这句话，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对话。我会想你从哪里得来这个结论？如果我们要与世界互动，我们首要的互动的模式是宣告。宣告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保罗他怎么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Right， 然后我们会说，那这样子有谁会听呢？有谁能懂呢？有谁能够接受呢？没有人。你讲的再精彩，你讲的再亲和，你讲的再吸引人、再温暖，也没有人会听，除非圣灵工作。So， 那你还不如就忠心讲上帝要我们讲的话语。Okay？ 他说：“哦，世界上不只有男人和女人，还有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他翻译成气质，我翻译成本质。Okay。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只是一个名号，这背后的 metaphysical 这个形而上学的预设，就是确实有所谓的男性本质，所谓女性本质。Okay。 而且他说，既然是如此的话，男人和女人，不只是当初上帝创造我们成为男人女人，上帝拯救我们也成为男人女人，上帝称我们为义，也以我们男人和女人的身份称我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是男人和女人称我义，但绝对不是因为成为了基督徒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就抹灭了，就不再有，反而重生得救有一个新生命的人应该更能够活出上帝从一开始就创造就设立男人女人之间应该有的差别。Okay。 我们是以这样子的身份，基督徒、男基督徒、女基督徒的身份来跟随耶稣，跟随主耶稣。他这边有提到一个改革中的传统，认定恩典不是要消除或者提升本性，而是要恢复本性。他说神正在做的事就是要将我们恢复到曾经他所宣称甚好的状态，也就是当初上帝创造人在伊甸园里的状态。我们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等一下有点补充。这意味着当男性和女性在基督里称义的时候，他们的性别并不重要，这我们之前提过。就称义来说，作为男人和作为女人，就如你是白人、黄种人、黑色皮肤的人，就称义来说完全不重要，没有人比另外一个人有优势或者劣势，所以就此来说就不再有分别了。但这并不表示身为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就不再存在。OK， 上帝创造我们是具有某种特定性别的人，而这个事实与我们身为被称义或者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息息相关。 OK， 他第一句话，改革中的传统认定恩典不会消灭或者提升本性，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不熟悉这个概念。按照我们的理解，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而如果你要简单的说，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形象可以用什么来表达？上帝创造人，我们有上帝的什么？圣洁、公义和知识， right？ 这个是人的形象本来就有的，你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就认识上帝。神学家会说这是 sensus divinitatis， 就有对上帝的知识，而且在犯罪之前这知识是真实的，没有玷污的，就有圣洁。 OK， 就是被称为义的，就是公义的，没有犯罪的。OK， 但是这个不见得是所有，你可以说好，基督教界的共识。最简单的比较就是罗马天主教，他们会认为知识和公义不是人天生富有的，这个是就上帝创造人还未犯罪的状态。他们会认为人需要 super added 特别再加上的恩典才会有公义和知识。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主要是在讲这个。我们可以补充 Kevin 廷要在这里讲，改革中神学认知恩典，恩典的功用不是要提升或者消除本性。所以如果你是有罗马天主教的概念，就是如果你人与生俱来并没有上帝的公义或上帝的知识，那么你的本性本来没有的，那如果你需要有一个再加上去的恩典才会有这些特质或者这些本质的话，那么你所拥有的就是领受恩典之后的还是不是你原来的本性呢？就不再是了，就是你的本性已经提升了，或者已经不是上帝创造人的本性。他大概这边讲的意思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会说我们的确在堕落在犯罪之中，广义上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或上帝的形象彻底遭到破坏，所以我们需要恩典来不是提升我们的本性，而是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性。但我们也可以再补充， Kevin DeYoung在这里没有提到，他不只是要恢复我们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的圣好。我们在这里有重复讲，上帝拯救人，上帝赐给我们救赎恩典，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回伊甸园吗？不是，对不对？最终的目的是在伊甸园还是在新天新地永生？就是其实就是亚当本来应该得到的最终目的，如果他完全的顺服，如果他伸手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 Right？ Okay. 好，所以我们会说改革中的神学认知恩典 grace perfects 完化了本性。这个认知是上帝创造人是甚好的，但是就完美完整达到目的而言仍然是不完全，还没有达到目的的。就连犯罪前的亚当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应该 不难懂，就是亚当有一个任务，他应该要伸手完全的顺服，带领夏娃伸手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以得着永生。那个才是上帝创造人最终完全的目的。那如今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我们是靠着恩典，所以恩典不只恢复我们的本性，也完全我们的本性。OK， 但不是提升我们的本性，也没有抹灭我们的本性，也没有取代我们的本性。OK，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他说，本书的责任就是要兴起，喜乐，有一新一代喜乐而稳重的基督徒。有他们称赞或者以这个男性和女性的本色的意象为乐，是符合圣经的，也是天然的。天然的意思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的心意。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吗 ？OK 吗？OK， 事物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ings。他提到一点，他说他害怕这个互补论的这些教导、这些讨论，到最后会沦落于规则。规则就是变成男人应该做什么，女人应该做什么。在家里应该做什么，女人好像只不过就是这样，只是规范你要做或你应该担当的角色。也就是说，你一旦讨论规则，就变成说只有限制，只有负面的，你只能做什么，你只能做什么。他说，而缺乏关乎自然人、自然神学和性别差异更深层的认识。他还讲什么？他意思就是这下面一句应该是我补充的，是不是？这个没有在课本里面。他意思是，当我们讨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有讨论守安息日？这安息日是道德律，也是实名或实在律 （positive command）。实在律的意思就是，实在律最好的意思例子就是旧约里面一切关于食物的律例，可以吃什么，不能够吃什么，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有什么道德的对错。哦，第一个那个测试命令也是实名或实在律，并不是我们总是认知那个果子本身有毒或者有害，而是因为上帝就是指定这个你可以吃，这个你不能吃，就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吃这个，你就应该吃那一个。这个就是实在律 （positive command） 的意思。Kevin DeYoung在这里讲说，我们不应该以为男女之间的差别只因为是上帝指定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而没有更深厚一层。深厚一层就是 natural 本性，上帝创造我们本性的理由。这个差别不只是上帝的心意，这心意也是根基在或展现于上帝创造男人女人的本性之中，或者本质之中 natural nature 里面。 OK， 所以这也关乎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OK， 所以我们可能会比较注重讨论说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该扮演的角色，在家庭、在婚姻中该扮演的角色，但不仅是限制于如此。如果这个差别是根基在男人和女人的本性之中，那么这个差别会展现在男人和女人他们一生之中。Okay. 他引用巴文克 （Bavinck）， 荷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神学家，改革中神学家。他说，男人和女人在生理结构、在体力上都有所不同，在权利和义务上有所不同，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巴文克也承认，要一清二楚的描述这怎么样的不同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必须认知，确实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一定要否认这个区别，你会落入一种实践和理论上都一种 contortion， 一种很奇怪的论述。如果你要说你要否定这种区别是基于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本性之中，而是基于什么，你的喜好、你的决定、你的 I don't know、文化的建构，而且你喜欢有何不可，你可以变性你就可以变性，有何不可。那么推到这个推理的这个逻辑的极致点，就是我们会遇见的变性的男人成为女性，可以去参加女性的运动，跟天生没有变性的女性在同一个竞技场上。因为你已经否认男人和女人在本性、在体力上、在生理上有其最基本的差别，所以你也必须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服自己，是的，性别差别是一种建构，所以没有差别。那你为什么还要分男性运动和女性运动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所以如果你要坚持这样子理论，你会变成，你会有很多，我认为在逻辑上面、在论述上面的 bad faith。你必须要对自己说谎 ，OK， 说是有差别的 ，OK。他也提到一点，说这种设计不仅反映了伊甸园里面的甚好，也反映在伊甸园里面的甚坏。男人女人都犯罪，但是男人和女人在伊甸里面犯罪的形式是不一样，正因为上帝赋予他们的角色和职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有讨论夏娃犯罪，因为他没有顺服，他颠覆了那个次序，他带头做事。亚当犯罪，你可以追溯，其实追溯到更早，比他伸手吃向那果子还更早。他没有保护他的妻子，他没有带领他的妻子。OK， 所以是以不同的形式犯罪。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来，男性和女性都犯罪，但是却有所不同。他接下来讲到的是说，这个差别绝对不只限于在婚姻中或在教会里面。OK， 加尔文他说，保罗的教导不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教导，不是只限于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也反映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秩序。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男性和女性不会因为所有其他男性和女性都建立起夫妻关系，但是婚姻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向所有人表达了男性和女性分别创造为哪一种人。这句话意思就是OK， 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婚姻，但是婚姻最基本的至少表达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差别。So，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你仍然要说这不是只是因为圣经这么说，而没有任何 nature of things 事情的本质的基础，有的，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展现他对男人和女人分别的旨意。Okay?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好，最后这一段，智慧与恩典之道 The way of wisdom and grace。他说，当我们接受性别上的差异和互补时，会付出个人在职业文化上一定的代价。嗯，你有感受到这个代价吗？当你家人都理所当然的接受同性恋的时候，你持不同的立场，你有付上代价吗？还是你不需要付上代价，因为你永远不会表达你的立场？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他说，男性本色或本质和女性本色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权柄和顺服、养育、领导和养育。OK， 是有这些成分，但不简单的就是这些。Okay. 他说，不管你怎么理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它应该是确实存在的，根基于本性的，而且应该是显而易见 visible 看得出来。我要就跟我们上一堂表达，如果你的体态，如果你的姿态，如果你的心态完全表达不出来，或人家看不出来，或者你很想呈现另外一个不是你的男性或女性的讯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就面对你需要面对你信仰上面的问题。看得出来就不是只是因为我这样子有什么关系，看得出来就关乎什么，其他人是否看得出来。也就是说，身为基督徒，你有责任使用圣灵，如果你有圣灵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分辨能力，思想我现在呈现出来的是什么讯号，不是我想这么做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这样，我又没有，你们听懂我意思？看得出来 visibility 这个字，被看得出来就表示这是一个互动性的，形容一种互动性的关系，也就是你有责任要负责你所呈现出来的讯号。OK， 男性和女性本色当然不是福音的信息，福音是关乎什么？上帝拯救人，将他自己的儿子舍去给人。 但是他也并没有远离，绝非远离救赎史的故事线，但是绝对是跟救赎历史有上帝怎么样拯救人有关系的。 OK， 他说我们被赋予男性和女性的身份是一个恩赐，也是一个恰当而且有效的自然秩序，这种秩序体现了世界应当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在这世界中应当跟随基督。这句话背后的设立是什么？谁掌管世界？你掌管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你不要干涉我，我也不会干涉你。这背后这句话的预设立场就全然抵触我刚所形容那样子现代人理所当然的世界观， right？ 因为掌管世界不是我，不是你，是创造世界、更新世界、拯救世界的那一位上帝，上帝儿子，三一真神。OK， 他设立了一个有效的自然秩序，这自然秩序不是随着你的喜好，尤其认知你的喜好是深深的每一处彻底的受到罪的影响。 OK， 而且这种体恤体验了世界应当如何运作，按照他的心意，他的善意，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以及如何跟随耶稣。同志难道不能跟随耶稣吗？为什么不能好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同志当然能够跟随耶稣，前提是什么？就像每一个人当然都能够跟随耶稣，认罪悔改舍去自己。如果你要坚持某一点，那是不可妥协不能放弃的，跟随耶稣，那个跟今天讲到就有关系，那个就是你不能够缺少的事情，你必须放弃的事情，不管那是你的钱财、你的声誉、你的性向、你的喜好，无论任何人若不舍去一切来跟随我，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Okay. 所以男性和女性并不会决定你是否可以成为基督徒，但是男性和女性绝对跟你如何重生得救跟随耶稣有绝对的关系。 OK， 因为我们是以男性和女性的身份来背负来承担神的形象，我们应该因这种设计而喜乐，而不是我是一个女人被捆锁在男人的身体里，我不是，我是一个男人被捆锁在女人的身体里。Okay. 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口来发扬神在这创造中所蕴含一切良善、真实和柔美。所以基督的态度是什么？我很苦啊，我真的过得很辛苦，但是我衷心试图要跟随我的主。那似乎好像不是圣经里面和这边所讲的认知神所分配给我们的是好的，是有他的美意的，我们是应该有所喜乐的。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我总是觉得 一个人如果苦哈哈的做基督徒，那是最愚蠢的事。因为其实你不需要苦哈哈做基督徒，你可以不要做基督徒，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如果你苦哈哈做基督徒，到最后你也说实在上不了天堂，你在地上活得也很苦。但是如果你离开，你至少在地上这段时间不管有多短， 你可以似乎有一点那么世上的快乐，在你下地狱之前。Anyway， 我总是这么觉得。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你们有看那个他的附录那一段吗？还蛮长的。附录他主要是讨论为什么就是是否女人可以在教会讲道。所以他引用正面反面，他当然是持反面的立场，就是不应该在教会讲道。但是他有一些讨论，他用了一位我不知道他是神学家还是牧师，他认为女人可以在教会讲道，所以那个是我们可以看那个附录，那个附录蛮长，也许要花两堂课。但是不论我们看不看那附录，我们都应该看那个上个礼拜大家应该有拿到的那篇文章。你们有机会看那篇文章吗？有人有吗？你们应该看那篇文章。Okay. So, 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教会需要讨论那个女人是否要站讲台，正面反面立场，还是我们直接看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主要是用历史神学的进入来佐证互补论。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附录的话，也许两堂课看附录，两堂课看那篇文章，就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我们不看附录，就大概再用两堂课的时间看那篇文章。都没有想法，脑袋空空，因为大家都没有读。OK， 要投票吗？我让你们做决定，你们做决定，我们就下课。 我这里我发表一些意见，我觉得那个附录，因为如果是刚牧师讲。我也讲到，其实，我们在课堂上面其实也有讲到一些，对。那我自己会认为说，可以直接看那篇文章。 好。有其他意见吗？吴大哥有想法吗？ 牧师决定就好，因为如果这个议题对我们的教会有帮助，或者是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有一点点领受的话，是可以的。牧师决定就好。 可是我要你们决定，那我们投票好不好？要不要投票？大家准备好可以投票吗？好，看附录就是大约还有四堂课的，请举手。 二三四四位，不看附录直接看文章，大约还有两堂课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六位。好，那好，附录其实我觉得因为这本书其实还蛮简单的，大家手上都有那本书，所以你就花，我就花顶多花半个小时时间可以看完。不会很难，那我们就看那篇文章，所以你们手中都应该有那篇文章，所以请你们，我已经花时间帮你们翻译了，请你们这个礼拜就花时间看那篇文章，谢谢。好，我们做结束祷告，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祷告。那如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这一段时间思想讨论特意，让我们更明白你设立性别有所区分，有所应当负的责任，以及该如何在地上所行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等一下主日的敬拜，主求你就帮助弟兄姐妹，还有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